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阳光下， 伸透 所有的传说，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情， 常在百年花瓣的云朵里。 们在听。 想的时候，百灵鸟唱起歌来，情人们啊，欢聚的时候，诉说我久别的情怀。 盛开呀，它会 从草原来， 从草原来， 从草原 来，从草原 那边歌如海。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我从草原来。听众朋友，

何时归？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 你何时？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谁最美？ 谁最美？ 谁最？ 谁最累？ 我的乡亲，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的收获， 我知道。 为了春回大雁归， 为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啊，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 你何时？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流泪。谁最美？ 谁最美？ 谁最累？ 谁最累？ 我的乡亲， 我的战友。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 你何时归？ 你何时 归？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兄弟姐妹。 谁最美？ 谁最累？ 谁最累？ 我的乡亲，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姐妹。 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 我对你说句实在话，我也有爱， 我也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 梦中的她，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扛枪我不扛枪， 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